盗墓搜集，作者邪灵一把刀，播讲小龙哥。 第153章，只见那个在海里面挤出来的东西，显然是我们部船。在这阵时，这个湿立立的船浮了在海面上，随着海浪飘来荡去。我见过的怪事都算多，但是从来没经历过这样的事。但凡有些常识的人都知道的了，船只一旦是倒扣地入了水，根本上就没可能再浮上来的，因为船体里面全部都灌晒水。而且隻船是倒扣的时候，浮力平衡是被打破了，只会加速地向海入边沉下去也有。但是在这个时候看着海面上边突然间捐出来又是这样躺着水的船只，大家一时之间全部都傻了。这个时候风暴真的果然细了，浪头亦都没那么凶猛，我们呆了一阵才反应过来，唔顾得再諗点解咁奇迹咁部船会浮上嚟呢，成班友嗱嗱声向部船咁游过去。好唔容易终于上咗船，里面嘅一切嘢都全部毁晒，水漫金山，唯一值得欣慰嘅係我哋嘅装备包就放喺个鱼舱里面。鱼舱个门平时呢都係锁住嘅，所以装备亦都冇受到任何嘅影响。我哋上返船之后，即使船里面全部都是海水，但是心理上边都放松了一些，又坐又瞓咁半瘫软喺个船上边。鲤鱼啊强撑住去指挥室里面进行检查，过咗阵间之后，对住我哋系咁摇头苦笑讲：，唉，都坏晒啦！呢部船而家除咗系个容身之地之外，冇任何嘅作用。佢啊扯住啲头发讲。唉，这个是我的饭碗来的，这下怎么算啊？林教授现在就缓回气过来了，他又说这些上头会有补偿措施的。那李宇先淡定一点，但是神情依旧是闷闷不乐。就是这一阵间的功夫，暴雨已经停住了，之前汹涌的海潮来得快，走亦都快。豆腐揣测住咁讲，哈，真係会唔会嗰两粒珠起作用㗎啦。我话拧咗拧头讲，欸，呢啲咁样嘅怪力乱神嘅嘢真係讲唔埋。我諗嘅係点解呢部船会自己浮返出嚟啫。顾文敏亦都若有所思咁讲，当时我睇到海底下边有一个好大嘅黑影，呢部船好似係俾个黑影顶返上嚟㗎喎。黑影，哇，唔通又系咩海怪能够将一部20几米嘅渔船顶上嚟？咁系咪啲咩大型鲸鱼之类呀？好似呢一种咁嘅情况亦都唔系话冇可能嘅，但系咁少嘅几率我哋都会撞上。我不由得企喺个船沿边向下睇下，大海呀深幽一片，睇唔出有啲咩唔同喎。就喺呢个时候，空中厚重嘅云层竟然慢慢散开，阳光透过云间嘅裂缝投射落嚟。起初嘅时候仲係一缕一缕，后尾就铺天盖地，成个昏暗嘅大海就重见光明。呢一切都嚟得太突然，去得亦都太突然。前前后后不过3个钟头左右，从15级的飓风到云收雾散，我哋在生死之间走了个来回。这一刻聚集在这个这样的湿立立的甲板上边，即使那些阳光照落嚟，都冇办法驱逐被海水浸到透凉的身体。过了冇几耐，段飞打了个黑痴，娇嫩的面上边惨白一片。他又环抱住双手啊，震腾腾咁讲：，哎呀，我哋仲系水个暖先啦，好冻啊！阿英就讲：燃料啊仲喺度， 我落去攞一啲啊。 佢自己亦都疲乏不堪，於是我同阿豆腐就上去帮手。船舱嘅一楼亦都灌晒水，但係应该係船隻出水嘅时候已经流走咗好多水，水位就唔係好高，只係蔓延到我哋嘅小腿位置啫。休息室里面啲被褥嘅全部浸湿晒，水上边仲浮住几隻蜜添。我哋就去咗呢个密封嘅鱼舱，攞咗个暖炉同埋燃料，就喺个甲板上边点燃咗，顺便就从个装备包里面攞出咗干净嘅衫啊换上，围住个火边喺度取暖。喺呢个时候，先觉得自己身体啲血液开始流动翻起嚟。众人喺取暖嘅过程里面就开始商议接下嚟嘅事情啦。首先，我哋嘅船只呢就喺两个钟头之前导航系统已经失咗效，亦就系讲我哋出咗咁嘅事故，根本就冇办法发信号去求救。其次呢，我哋嘅动力系统亦都有问题，具体嘅问题仲要等阿李宇去检测，我哋或者可以修复，咁就可以借此嚟回航。而而家我哋首先要嘅就係保证自身安全。喺无法控制呢个船嘅状态之下，任由个船漫无目的咁喺个水上边漂浮，显然唔系一个明智之举。豆腐灵机一动，提咗个建议，佢就指一指我哋先前寄身嘅嗰个礁石群讲： 不如我哋将部船固定喺嗰边啦。 冇错，咁样一嚟，我哋亦都可以暂时喺呢度等待住维修个动力系统。即使如果修唔好动力系统，咁喺同一个地方等待救援，总好过喺个海上边四处漂泊。各个国家都有巡查机嘅，我哋而家就需要时时咁注意住海面同埋天空嘅动静，防止错过救援。而家讲乜嘢时空岛已经系唔靠谱㗎喇。我哋呢一次嘅行动就因为呢一场海难以失败告终。顾文敏咪柔声咁讲： 我哋自己都冇办法发送信号，喺呢度咁样等待救援系一个好漫长嘅过程喎。我所知道最漫长嘅救援系喺国外嘅一艘渔船遇难，亦就系同我哋而家情况差唔多啦。由于冇办法发出求救信号，所以就只能够坐喺度等救援机。 我讲：咁佢哋等咗几耐啊？顾文敏咪搣咗一下嘴，声音咪有啲沉重咁讲： 六个人，最后生存返落嚟嘅只得两个。佢哋喺个海上边等咗两个月，先遇到咗一部船。 佢呢一句话，等我哋大家嘅心都即刻沉到咗谷底。豆腐喺呢个时候又开始冇嗰样啊讲嗰样，佢又讲： 唉，呢个都唔系最耐啊，我知道最耐嗰个系老斌孙，佢喺个孤岛上边啊过咗28年。 唉，大家都已经心情抑郁噶啦，佢仲讲埋啲咁嘅嘢，吴思东啊听到即刻啊差啲激到晕咗过去，佢副眼镜啊唔见咗。佢睇乜嘢都蒙蒙查查，所以望嘢嘅时候就眯起隻眼。原本係文质彬彬嘅佢，而家睇起上嚟成个猥琐咸湿佬咁。佢又大闹阿豆腐乌鸦口。咁呢一点我都同意嘅。我讲：唉，如果真係要等28年，咁我直接从呢度跳落去算啦，一了百了。不过大家都唔使灰心，我哋呢一片应该都唔算係咩远海，亦都未出东海嘅范围，遇上船隻啊巡查机嘅几率都好高嘅。林教授认为豆腐呢个办法都唔错，当务之急系要稳定住嘅船隻。於是我哋几个人就抄起啲绳索，就分别将船头同埋船尾用两条粗壮嘅绳索固定喺个礁石上边。接落嚟我哋唯一能做嘅就只有系等待啦。由于唔知道要等到几耐，因此我哋只能够就尽量恢复返船上嘅设施。 鲤鱼同埋机械人四个负责维修，因为喺部队里面呢会学习相关嘅知识嘅。我哋其余嘅人就整理出一啲能够用嘅嘢，将啲皮肉一类嘅嘢呢就全部拧干啦晒起上嚟。豆腐同阿英几个人呢就收集緊礁石下边吸附住嘅咁嘅蚝啊贝类咁充当我哋嘅晚餐。一番忙碌落嚟，转眼就到咗晚黑啦。船隻上边大部分嘅水都已经蒸发咗，我哋又瞓喺干燥嘅甲板上边。四周围都传嚟海浪拍打礁石嘅声音，时不时仲有一啲奇怪嘅鱼类跳出水面。天空里面繁星密布，景致就真係好靓。可惜而家时机唔啱，唔係嘅话就完全可以当成係度假。大家喺白天嘅时候就搏咗一日嘅命，而家入咗夜，亦都冇咩心思去讲嘢。冇几耐就响起咗此起彼伏嘅鼻鼾声。我两隻眼睛一眯埋，亦都沉沉咁瞓咗过去。第二日一早，天气晴朗，海风和气，鲤鱼同埋机器人四个一大早就已经开始维修动力系统。咁其实我亦都去了解咗一下，虽然呢呢方面仲系要比较专业，我呢个咁嘅外行人啊睇唔出啲咩门道。不过我啊发觉船隻嘅燃油已经耗咗三分之二，咁就算系白痴都知道。在这种情况之下，维修亦都起唔到几大嘅作用。鲤鱼几个可能就真係图个安心而已。而另一头顾文敏呢几个女嘅呢就采集咗一啲蚝啊贝啊咁，然之后佢哋又用呢啲作为鱼利喺个礁石上边准备钓鱼做午餐。我企喺船头望咗一阵间，心里边思考住对策。我哋仲有几耐要被困喺呢度呢？我哋嘅燃料可以维持几耐呢？仲有我哋啲淡水又可以维持几耐呢？呢度唔算係远海，应该就唔会超过一个月嘅。不过十日半个月都有可能，我哋嘅燃料按照最省嘅状态之下，应该就能够支持五日。咁五日之后我哋就要食生嘢啦。至于淡水，我哋一行十几人最多都可以支撑两日。咁两日之后点办呢？唔通饮海水咩？越饮死得越快。喺呢个时候，豆腐好似亦都有啲察觉，佢又问我系咪做啲乜嘢激嬲咗顾文文。我就将其中嘅因由讲咗一下，豆腐一听就即刻讲：唉，老陈，你真系唔识女人啊。我唔识，唔通你个万年小处男识啊？豆腐俾我咁一窒，即刻摸摸个鼻讲：我真系好心帮你啫，你又唔好成鬼日喺度窒我啦。按照我嘅推断啊，呢个咁嘅古代美女八成都系呷醋嘅啫，边个等你叫嗰个咁嘅段飞嘅靓妹对你啊不怀好意啊？我讲，就算佢系对我不怀好意，但系我都冇配合啊，佢凭咩嬲我啫？文文都唔系啲咁冇靠谱嘅人嘅。豆腐讲：哎呀，信我冇错啊！对付女人呢就要用呢一手，静静鸡咁行到佢身后边，咁一扯，然之后再一揽啊，然之后呢就咁啊。豆腐做咗个拥抱嘅姿势，跟住就嘟起个嘴，成个猪八戒咁喺度示意话强吻。最后佢拍一拍个心口讲：我打保票啊，八事八成。我当然唔会用阿豆腐呢啲咁样嘅离谱嘅办法啦。到咗晚黑，大家开始休息以节约体力嘅时候，我就揾到咗顾文文，问佢呢个究竟系点嘅一回事。